不眠的夜，望着天，繁星点点，闭上双眼，回忆忧伤的画面。路灯熄灭，只有音乐和我无法平静的心，想寻找属于自己的宁静。拨动琴弦，旋律就像蜜语甜言，关于昨天，欢声笑语化作云烟。在梦里面，总是看见你的影子若隐若现，为何那么真实，那么的亲切。那时我还在你身边，那时的你却看不见，眼睁睁看着幸福随风飘落在人海。为什么我在你身边，为什么你却没感觉，让思念灰飞烟灭，要眼泪定格在永恒的瞬间。琴弦旋律就像蜜语甜言，关于昨天，欢声笑语化作云烟。在梦里面，总是看见你的影子若隐若现，为何那么真实，那么的亲切。那时我还在你身边，那时的你却看不见，眼睁睁看着幸福随风飘落在人海。为什么我在你身边，为什么你却没感觉，让思念灰飞烟灭，泪定格在永恒的瞬间。那时我还在你身边，那时的你却看不见，眼睁睁看着幸福随风飘落在人海。为什么我在你身边，为什么你却没感觉，让思念灰飞烟灭，眼泪定格在永远。